第53届全国青少年体育学校运动会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6月10号在咸镜南道高原郡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和高原郡学生少年参加。运动会上，相获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杯和奖牌。